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新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139-5080。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身体就知道了，身体知道了，他们本来是向善的，结果一知道你要做坏事，他们就害怕，因为做坏事他们跟倒霉，把你枪毙了，他们不就没了吗？把你关监狱去受罪，是他们活受罪吗？ 你这颗心呢，就像这个元帅和将军一样，那你怎么引导啊？ 对啊，所以慢慢的他就出病态了。 哦， 因为他不快乐吗？不快乐就不平衡吗？不平衡就生病了吗？为什么爱生气的人爱生病？爱生气，啥叫生气？你的思想，你的神经系统不平衡，他就爱做病吗？ 就是这个意念呢，能够影响气机呀。 是啊， 身体的这个气机啊运行， 你生气不也是传递信息了吗？ 就是啊， 不是也传递身上的吗？ 嗯， 阴也得到了，阳也得到了，三年你生三年气，你试试。 就是 这个，它不能说是就用迷信来解释，这也是法则， 也是一种科学。其实 你叫科学也行，它最准确的应该叫法则， 法则 叫自然规律，它必然是这么走规律。爱生病就爱得病，这个心态好就快乐，这个心宽体胖，这都是法则事儿。 但是我们相信一点哈、 嗯、 有一句话叫爱出爱返，福来福往哈，对别人好自然会有好的回报， 对别人呢不好也会有同样的不好的一个反应哈、 嗯、就是过去吧，古人说的话那都是有道理的、 嗯、 你不能说古人说的话也都是迷信。 就是 那古人说什么呢？吃亏是福。 对对对， 你看那为什么古人从来就不说占便宜是福？就这句话，我们今天又有多少人认可吃亏是福？又有多少人就以为占便宜是福？ 嗯， 现在的人就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都以占便宜为福了，都以为吃亏是坏事了，你看这不又整反了吗？所以你占了便宜你心里就快乐。 对呀、啊、你对人不好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呀、嗯、 他怎么能快乐呢？如果像占了便宜能快乐，这就是病态的，病态了就非得病不可了。 嗯， 占了便宜心里难受，这心里是健康的，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他不得病了。 对呀、 啊、你变态了肯定得病， 一样的道理 哈。一样道理、 嗯、 有人说过去讲舍得舍得、 嗯、 舍了反而还得了，你就索取越想得，结果呢还都失去了。 嗯，所以有句话叫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哈、哎、 这个舍就是做善事。 嗯嗯嗯， 得是自然。 嗯， 你看做好事得什么？得快乐。你做了好事你舍出去能不快乐吗？ 对呀、啊、 他这叫舍得。 对， 但是你把他非得理解成舍了就能发大财，这又出偏了。 不能这么想哈、啊、 你这么想、 嗯、 你不但不发财、嗯、你可能还得出事儿的。 做好事不要就单纯的追求回报哈、啊 哎、无为， 无为 无不为。 嗯， 一切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嗯、你说我做这个好事吧就是为了发财， 嗯， 我这个舍呀、啊、就是为了得，这一年一发出去就不灵了，你就不会快乐， 你有目的性的、 就是、你有目的，我给你一点，将来你给的比我还多， 对， 这你能快乐吗？他要不给你，你不是上火吗？ 对，还失衡了啊。 对啊，他要万一没给你，不就生病了？ 白做了， 就不平衡了、嗯、给你那天吧，就压根儿我帮你了、嗯、帮你了，当时就回报了，快乐了， 就是不惦记，不想， 对， 不追求，不执着，哎， 当下就回报， 也就是说不着相哈， 回向的，当时就回向， 对， 快乐了、嗯、你自己快乐了，他呢又感恩你了，他又把相回给你了， 对， 他把信息发给你了，你真好， 对， 那如果人人都说你好，你要得到这么多的信息， 对， 那还有不快乐， 就是， 还有不健康，要大家都骂你这一个人，都怕你早点死了，你说那能好吗？ 那做坏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哈， 对呀、啊， 是必然的， 必然，嗯，治未病要先懂这个道理， 嗯， 懂了这个道理吧，病就好一半了， 对， 那已经好一半了。 很多人啊真意识不到这一块， 那个现代社会一变成商品社会、嗯、能把握自己很难呐， 真是哈， 如果变成商品社会能把握住，这就是最大的福报， 迷失了， 不能 迷心窍，立定智魂啊， 不能财迷心窍，不能立定智魂，一定要把握住自己，这个那很难得的，就现在国家反腐败、 嗯、 这些个腐败的官员呢、嗯、要能听我把这个道理讲透哈、啊、 对， 讲明白，就对他们是一种 挽救 福音， 福音 就说那个钱都身外之物、 嗯、 现在电视每天演那个跑到国外的那些个人、 嗯、 那些做坏事的、 嗯、 贪了钱的骗了钱的 追讨回来了哈， 不是、 嗯、 现在都盼着国家去把他们抓回来， 对呀、啊、 你说你当初干啥来的，你要当初明白我说这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对呀、啊， 就不知道今日是咋回事儿，所以出现的这个盼着国家来抓回去，这个道理呀很简单，但是你悟不透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立令智昏， 嗯， 迷失方向，心呢变黑了，就能干出坏事了。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回报了，明白的同时就回报了， 对，一刹那哈， 一刹那就回报了， 一念之间啊， 一念之间， 嗯。 就说咱们能讲治未病，我倒觉得这个呢比什么理论什么方法， 嗯， 对大家更有帮助， 先知心后知身， 对我们家庭， 嗯， 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 对， 应该都有好处、 嗯、 这个呢就说如果这个民族的心都没有恶念，那就自行车就汽车的外边也都不用锁，家家户户吧都不用锁门， 嗯， 如果这人心要坏了，家家户户锁门都不行，窗户上都得搁那铁栏杆，都得焊死，家家得像监狱一样， 就是 一瞅只有监狱才得上铁栏杆，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家也都上铁栏杆，为什么呢？防，所以吧，见着财就起义，见利就忘义，那你人都这样的话，靠法能治理了吗？防不胜防， 就是， 是不是？如果都这样呢，你吃啥还能安全呢？什么都不会安全了。他什么都为了利造假，馒头怎么能白？往里加那个漂白粉，这个菜怎么香？往里加那个味精，人造的色素加味精，整个人，整个心思全研究这个怎么骗钱。怎么害人，怎么发财，这搞法律你说咋管吧， 最终害了自己啊， 肯定最后都要回来了， 对， 所做的一切最终都回到自己身上，害人就是害己，所以咱们讲这个治未病它的更大的意义， 嗯， 就是治心病、嗯、 对， 就说由心病引起的疾病完全就是靠咱们这个什么药品呐、啊、保健品呐、啊，它很难好。 嗯， 原因呢，就是你这个心必须由内因、外因两下一起来做。如果你自己净做好事，其实那个内因自然它就平衡了。 对， 就不用费那些事了。如果吧，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由于糊涂，那糊涂能做出明白事吗？ 嗯， 所以我说，咱们讲治未病。 讲怎么样精神愉快快乐，快乐还得抑郁症吗？ 就是 是不是快乐还得精神病吗？快乐还失眠吗？就是怎么能快乐，这个呢就是说靠我们的心态行为。那我的感受就是很多，刚才我说人老百姓得让捐款，捐祖传秘方，你说你是企业，你是做企业的，全国给你捐祖传秘方，全国那么多人给你捐款，你能不快乐吗？你救了一个孩子，救一条命，那种感觉能不快乐吗？ 对呀， 就做了好事，就是自己感觉都快乐，人家在感谢你，在帮助你，那不就更快乐吗？ 就是 你像我讲这个理论，我讲这个治胃病，讲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讲我这个做的这些个事儿，救那些孩子，你看不光说把好人感动，有的那坏人，监狱的犯人，这个都感动。黑龙江北安监狱这个晚上吧，他们也听收音机，听我讲这些理论呢，讲这些故事，犯人就感动了，他们就认为哈，以前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事儿，就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对自己好，他以为就是把钱整来了，把你的钱骗来了，图财害命，抢劫杀人放火都是为了财，把钱弄到手他以为就幸福了，结果进监狱之后才知道这个不是幸福，这是报应， 就是 因为他不明白怎么能快乐。结果在监狱呢，就听我讲这人生故事，讲这个我这些个故事，你就把他感动了，他说我要早听我不早就好了吗？ 这犯罪也是一种病啊，这人生当中的这个一个病啊， 社会病， 社会之病， 心理病，就是不明白人生法则，人生道理，所以就做了糊涂事儿。他说我要早听讲这课，我不能在这里待着， 就是 说他给我呢就那个绣了一个大财神， 哎呦， 那一人多高的大财神，就在监狱里啊，他就一针一针那么绣啊， 哎呀，那得功夫了哈， 那就是绣完了，让那个监狱的管教，就求那管教，你一定把这幅财神，你交到那个老师，你一定给我找到他，把这幅财神画你送给他， 这是对你的一个敬意啊，一份祝福哈， 啊， 是祝愿你发财的意啊。 那你说咱们知道这件事儿，你说能有多快乐呀？你要就这一件事儿吧，他不能快乐一辈子，你天天做呀，量变能发生质变呢。你好事多了，你天天不就快乐了吗？天天快乐怎么会得抑郁症呢？怎么能失眠呢？ 对， 他自然他就不失眠了。 你 像我在四川讲课，成都有一个84岁的老人，这老人一辈子就是搞医的，是个专家教授，84岁，但是他说呀，他这些辈子也有这么一个心愿，帮助老百姓啊把这些疾病解决。他听了我讲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听了我讲治胃病，听了我讲这些故事，他认为这个非常非常有道理啊。他认为这个理论方法是造福社会的。 这老专家老教授哈。 对啊， 他认同。 他认同。他认为这个是防病的，不得急性病的，不得慢性病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么一条可行的有效的。他能感觉出来这么一个路，所以呢，他为了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他给我写了一副《金刚经》，用12天时间写完的，用12天时间 亲自写的， 亲自写的， 80多岁老人， 84岁老人，一笔错字儿没有，一个笔划错的都没有，一个字错的都没有，那是1000多个字儿啊，《金刚经》是2000多字，是1000多字，反正那么大一篇啊。用12天写完的， 就是我们看还要看很长时间呢啊， 就是啊， 那 那么大就是那字儿写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落款、指证什么大智啊、大勇啊、大荣啊、大爱呀、这个造福人类呀、功德无量啊，就把他这个老人家感动的啊，我去四川了，在那边讲课，他现场就把这幅字捐给我，就这份心，你说。你不是感动一辈子吗？ 就是， 那80多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年轻人呢。写那么一幅字，就是咱们吧做过的这些事儿，你一细想起来，真的能天天感动啊！就包括我说，那个山东青岛那个盲人， 一辈子啊就攒那2万块钱，都70来岁，后半生咋活都不知道，非得也把这钱捐给咱们，帮助咱们去搞救助。那你说就正是这样的事儿，你怎么不感动呢？ 那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心心相印呢？ 对啊，你怎么能不快乐呀？ 就是， 你怎么去得抑郁症，想得得不了啊？ 就是啊。 所以现在哈，神经系统疾病的人太多太多了，失眠的人，大家可能是忘了一个法则，导致了神经系统紊乱。尽管现在社会治疗心病的那方法太多了，什么暗示疗法啊，什么催眠疗法啊，什么这个环境调节疗法啊，什么音乐疗法啊，还有什么安慰疗法， 大笑疗法， 大笑疗法， 脱敏疗法啊， 哎，什么转移疗法，脱敏疗法，什么息怒疗法， 哦， 哎，那多了。可是有多少好的呢？有多少人好了？为什么不好啊？就那颗心，内因出问题了。 所以这心病啊还得靠自己啊。 对呀、啊、心病还需心药医。 对， 是不是？ 心药是谁？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我说这些疗法它都是这个外因外环境，不是一点用没有，也有用，每一种疗法都有用，都能够缓解减轻，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因为他这个心结没打开。 对， 他不知道怎么做能快乐，还以为得到了就是快乐，不知道给予才是快乐，所以他快乐不起来。内因不解决，外因很难解决。 都是标啊， 都是标。 嗯， 有没有作用？有作用。 嗯， 我看那个大笑疗法里头，其中有一个就说古代有一个巡抚大人，他呢就因为工作的问题啊，什么压力的问题啊，这个就得了病了，就什么医生也看不好。 嗯， 最后没办法了，就辞官了，这个回家了，回家治病去了。他们当地呢就有一个叫赵海仙。我记得哈，那个书上介绍，这么一个名医，当地名医，出了名的名医，他就上他那去看，认为那名医能看好啊，上医能看好啊，那下医肯定看不好啊。 是， 他认为他之前呢全是下医，我找个上医，我找个名医，看看能不能把我这病治好。 嗯， 结果就去了，去了这个名医赵海仙，叫老先生啊，老医生，就是非常认真的给他号脉，号了老半天了。说你这病啊是由月经不调引起的。哎呀，这把这个巡抚大人的那笑的呀，这我是男的呀， 就是 还弄个名医， 他以为这老先生糊涂了哈。 他说他是名医，他男的女的他都整得明白，他还名医，一转袖子走了，回家没事想起来就笑，这个名医弄得我月经不调，没事想起来就笑。 嗯， 他后来笑来笑去吧，发现他病好了。 嗯， 哎，他说这病怎么好呢？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店建店3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点30分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3周年两店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店010-5618-1343 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 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人他不是糊涂人，真是高人。 嗯， 他一下就想到，就这个老先生，他用这个办法让我开心。 这老先生更是个高人了。 这老先生是高人。 嗯， 后来吧，他就去感谢这老先生去了。 嗯， 说我明白了。 嗯， 当时我不明白。 对， 后来我病好了，我明白了。那个赵海仙就说：“他说你的病在心里头。”后来我一想，我没办法了。 嗯， 我就用一句呢，让你发笑的话，就说你呀、啊。这个月经不调导致的，结果还真就管事儿了， 这真是上医哈。 这个大笑疗法，它也有作用。有的时候吧，就说点那个开心的话哈，让大家就是哈哈一乐的话，笑得肚子疼的话，它也确实管用。 但这个可能作用有限哈，有的时候只能缓解一时。哎，心病 那缓解点就比加重点强呗。 对， 就是说。缓解减轻 就开心嘛， 开心嘛、啊、也行了， 心窍就开了、啊。 哎哎，像我在网上看的那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嗯、 就笑得我呀，那眼泪都下来了。 嗯， 他说这个有个农夫啊，这个上商场啊，就买了一包耗药，叫三不倒，说回去啊，说老鼠吃的三步走不上就能死，就倒下了。结果回去吧，他下上了，他瞅着老鼠吃完了，大摇大摆走了。他说这不骗人吗？这也不是三不倒啊。这回商场就找那个商人说，你这个不像你说的那个，吃完大摇大摆走了也没药死，你这不是假药，你这是假药。商人说你可能服用的方法不对，得用温水服用。这个农夫一想啊，那可能我做的不，他回去呢，他就把那老鼠抓住了，他就高温水敷了，敷完之后，老鼠又跑了，又大摇大摆走了，把这农夫气的啊，回去找那商人那理论，我高温水敷用的，他怎么敷完了他又大摇大摆走了？这个商人说，你喂几次，你敷几次？他说敷一次啊。他说不对，你得看说明书，六合一个疗程，得按疗程服用。就这个小笑话哈，他不犯啥毛病。 对， 但是吧，真要说听长讲人生故事的哈，这说什么呢哈？就说你这个疗法那个疗法，如果你这个心态不好，就说你不知道做善事、做好事能快乐，你靠啥疗法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心药啊，很简单哈，就一味药，行善。 对，行善。其实这是最好的心药， 上药。妙 上药，如果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了，就像那监狱的犯人似的，那是作恶的人，他都明白了， 就是 他恍然大悟，我要早明白，我就不至于进来了，我得给他修一个大的那个财神，送给他，他祝愿我那个发财， 好运啊， 好运，造福社会。 对， 犯罪的人都明白了，如果咱老百姓要都明白了呢， 唤醒良知啊，这是。 对呀、大家呢，都去做好事。这个社会那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 就是 你帮我，我帮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就充满了正气正能量， 就是整个社会人人献出一点爱。 对， 你看 这是美好的人， 这个社会它就自然和谐。这个吧比什么疗法都好。 对，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治胃病的意义啊特别重大啊， 无论是当官的，无论是经商的，无论是老百姓，大家呢都不做坏事，这就可以了。就天天想做好事，不做也没事，必有大福降临，心里平衡。想做好事他当时就平衡，想做坏事当时就紧张，还没等干呢，没等做呢，就先知道想到犯罪那天怎么办，被枪毙了怎么办， 对， 被那个这监狱判刑怎么办，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怎么办， 就是 他马上一想到这儿，那还是做善事好啊，做善事不得病，没钱也行啊。有的是钱，几百万几千万多少亿，心有病，整天心惊又跳，天天害怕， 忐忑不安， 是吧，忐忑不安，睡眠都睡不实惠， 就是 那钱又有什么用呢？那我们要那么多钱不是正道来的，完了整天这个担惊受怕，这才是傻子。 就像你说的哈，喝凉水花脏钱，早晚是病， 早晚是病啊。咱不能净做早晚是病的事儿， 对， 要做呢天天快乐的事儿， 防病， 天天防病， 防未然 治胃病， 对， 天天治胃病， 对呀、啊、 治胃病从心开始， 对， 那么心快乐了，那我们就幸福了， 我们每个细胞都快乐， 每个细胞快乐，阴也快乐，阳也快乐，细胞里的水也快乐， 对， 整体机能全都快乐，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真是哈。如果每个人呢都不做坏事啊，我们这个社会就和谐了，风清气正哈，那自然我们就会幸福。 我啊，记得小的时候哈，家里打一碗鱼酱，我母亲让我得按价送，得家都得送一点儿。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感觉非常好。 这也是个信息传递， 这就是也是一点心意。 心意就是信息嘛， 信息。你看他家要有点好吃的，他也按家送。 就是， 你看这个事儿很小，但是他体现了一种和谐。 对， 他送完了他就快乐，他不送，这心里可不快乐。 他能引发连锁反应哈。 对，你看你不送，觉得，今天做点好吃的，用我妈的话说，好吃的不能自己吃，自己吃叫填坑，得好吃的得给别人吃。给别人吃叫留名，如果人人都是这样，好吃都不自己吃，都给别人吃， 就是啊， 你看那多和谐。我在农村的大帮轰的时候，大锅饭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扯闲聊，不干活，因为多劳不多得嘛， 少干也不少得哈。 但少干不少得，没有意识的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轻松一会儿， 对， 偷懒， 嗯， 待一会儿不干活，清闲一会儿，他觉得这是福， 这是德，他认为， 他认为这是德， 嗯。 但是我呢也试过，有一天我说我也不干，也跟他们闲聊， 哦， 我发现不对，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不安， 不安，心里头难受，不舒服。不如把劲儿全使完好，全使完这叫舍， 这就是人的区别。 这舍呢，舍的是力，但是感觉的呢是快乐， 充实， 充实。 哦， 但我没想到呢，后来评分的时候，你看 后边还有大德呢， 那还有大德呢、 嗯。 人家干快满三年了，那个小青年刚下地，那一半的工分。 嗯， 我刚下地才半年多，出身还地主赋能，一说评到我，那自然一起喊，正学一等。你看这个时候才知道。怎么才能改变命运？不是说老想得才能改变，就是舍才能改变。当你舍的时候，把心舍出去，把力舍出去，把财产、财富、物舍出去，一切都舍出去，自己就快乐了。但是这个大的快乐，我说了，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快乐。 这不是迷信的， 不是迷信， 这也是一种规律啊， 规律法则呀、啊。到后来。我说那个科学家，你说凭啥认可咱们呢？ 嗯、 你净做坏事，他能给你吗？ 就是 你净那个除了奸心眼儿，净自私自利，他干啥给你呀？凭啥捐给你？你谁呀你？如果人人都这么做，就是别藏心眼儿，一切都发善念，我一定做好事，我一定做善事，我一定要舍得， 嗯， 要舍，我一定要帮助别人，我一定献点爱心。人人都这样，咱别说咱发多大财，最起码咱天天得到一个快乐。 对，这快乐是多少钱买不来？ 多少钱买不来？ 嗯， 那为啥说有的人有多少亿还自杀了呢？ 就是， 那得那么多钱，你干啥自杀？有的人的官都当很大很大的，那如果你要做了善事，做了好事，发了善念，天天想做好事，那就没有这些问题呀、 啊。就人活着，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这个享受哈、啊，那精神也很重要。 最最重要的是精神， 对， 精神出了问题，有多少物质没有用呢？ 就是 你有一百套房子，你进监狱了，那一百套房子有用吗？ 就是 你一套房子没有，天天快乐，大伙谁都愿意跟你说话， 就是、 谁都愿意跟你聊天，谁都愿意帮助你，请你喝酒， 嗯， 这不也挺快乐的吗？ 是 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是商品社会了，是市场经济了，就为了钱了。这个钱可以为钱，但这个钱吧。要为大家服务， 对， 不是为自己，要为自己，人家在那受穷，人家那个饭吃不上，你在那吃山珍海味，你能吃下去吗？那都咽不下去，要能咽下去的人，那有病了，那心就有病了，咽下去也没用了，他心有病了，他没有幸福了，有啥也不会幸福，他那个快乐吧，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无忧无虑的快乐。那心里有病的快乐，那是一时的快乐。 对， 他还担心着很多的事情，所以咱们说，但是一定要加上我们的心， 双管齐下。 双管， 内外兼修、 哎。内外，所以我讲从一国二天一直讲到现在哈、 嗯， 其实都强调的一个内一个外。 对， 这个内外都解决了叫平衡，你光外解决了不行。光内解决了不行 啊，综合调节，这综合就在这儿。 就说哪方面有问题、 嗯， 你都得把它调过来， 全面的， 全面， 整体的、 哎，它平衡了， 嗯， 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 这才是治本之道哈。 对，这个七心呢、啊， 嗯， 咱们就讲到这。 好， 那接下来呢，咱们讲八常， 第八大功能， 第八大功能， 嗯， 八常， 八常。 这个八常， 嗯， 就是长寿，这个一果二天三免疫。任何药物无法替，四正五分六条理，中药西药不能比，七心八肠九支照，健康长寿全做到。 嗯， 这个八肠啊，这个长寿啊，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对， 没有一个人说差不多了，赶紧死了吧。 对、嗯， 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子”。 对， 就是有多少病。有多困难，有多大的磨难，人都不想死。 嗯，对， 特别是有点成就的人，经济条件好的人， 嗯， 就更不愿意死。所以这个长寿呢， 真的是每一个人的追求的永恒的话题。 对， 过去说那个秦始皇， 嗯， 当了皇帝，你说他更不想死，但是这样永远活着多好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找那些个医生， 嗯， 炼丹，炼出那长生不老的仙丹， 嗯， 完了吃上就不死。他炼不出来，那能炼出来吗？ 就是， 所以他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自然法则，所以这个炼不出来他就杀。你要杀了多少人？杀多少人他也炼不出来。不符合自然法则的规律的，他不可能长寿。但是古人呢，确确实实有很多长寿的人，也有人活100多岁， 嗯， 有人活50-60岁， 嗯， 还有人活30-40岁。那个活50-60岁、60-70岁的，就比那30-40岁的就长了一倍。人家活一辈子顶你2辈子。 对 呀、啊。那有人活了100多岁，人活一辈子顶你3辈子，顶你4辈子。 嗯。 这个孙思邈活了142岁， 哎， 他就自己懂了，这懂和不懂不一样。 对呀、啊， 不懂无知，无知就瞎整，那瞎整能整明白吗？ 就是 得研究，得明白，得懂得道理。你看那孙思邈72岁写了千金这个药方， 嗯，千金方哈， 千金药方， 嗯， 到100岁了又写了千金一方， 嗯， 100岁还写书，100岁以后人家还天天看病， 就是 活到142， 不糊涂啊， 不糊涂。我看的报道啊，咱们国家就是岁数最长的是解放以后人口普查发现的，有155岁的， 哎呦， 有活到155岁。这个中国名人大词典， 嗯， 那顶查哈，有活290岁的叫昭惠，这人活290岁，那就是说啊，这个人的寿命啊。绝不是说70多岁、80多岁，他既然有活100多岁的， 嗯， 咱们说昭惠活290， 嗯， 那咱没看着啊， 嗯，这无法考证啊， 没法考证啊，他、是不是真的？ 嗯， 那咱也不知道，只是在名人大词典上查 哦。 但是咱们国家人口普查，这个不能是假的， 对，这个是准确的， 这是准确的， 是官方数据哈。 对啊， 嗯， 中国人口普查， 嗯， 1953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咱们国家发现了有155岁的。你说那个孙思邈活142， 嗯， 那咱也没看见呢， 嗯， 但咱们国家人口普查155，这应该是真的，这是有据可查的。 对， 那既然有155的，那说明人的寿命啊，他就不应该是70多岁、80多岁。 对， 有155的，就说明我们这个生理功能、 嗯， 机能、寿命，它具备这个活155的 这个潜力啊， 潜力， 嗯。 他应该活到155，但是为啥多数人活不到155呢？ 就是呢，都70-80岁平均哈。 那这个原因可就多了。你比方说，有没有心理压力的问题？ 嗯。 生活压力的问题，有没有疾病的问题？ 嗯。 有没有这个食物 饮食哈？ 饮食的问题。 嗯。 有没有生活规律的问题？ 对呀、啊。 有没有生病的问题？ 生病的问题啊， 是不是？ 嗯、 那多了，有一个问题。存在影不影响你长寿？ 嗯， 你要有几个问题你都占上了，生活不规律，饮食有问题、 嗯、 又不愿意运动，又天天熬夜，你吃的食物里带有化学添加剂、 哎、 那就更麻烦了。 就是 你的压力太大，心里头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那就能打100分了。叫 对， 打100分就说活155，但是国家普查这个155的人，他不能一点压力没有啊， 是不是？ 他不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头啊。 嗯， 他也是酸甜苦辣， 也吃五谷杂粮、啊。 五谷杂粮， 嗯， 就人生百味， 嗯， 他也经历啊。那就是说，经历的多与少的问题了。 对， 那个经历的少的就没有啥影响。 对， 就打100分，活了155。可是有影响的，心情问题有影响的，减去5分。你天天晚上熬夜、看电视、打麻将， 嗯， 不睡觉，阴阳不平衡。那又减去5分。 哦， 你天天喝大酒，把那个有益菌高酒都泡上。 哦， 那又减去5分。那你天天吃肉，就愿意吃肉，那就不如吃了粗茶淡饭好啊。又给你减去5分，就这么给你减来减去，减来减去，那原因多了。有人 就不及格了哈， 就不及格了。 嗯， 没打上50分，40多岁就死了。 哦，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殿建殿3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30 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三周年两店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店010-5618-1343 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七号楼十七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 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刚说上海那个原来有一个什么那个集团的老总，35亿，35岁就死了。他为啥死了？他肯定他减分点减太多了， 对， 他每一项都往下减分，所以他不可能长寿啊。有的科学家年纪轻轻30-50岁就死了，现在有很多白领都是人才，像罗京是不是？那都是人才， 就是 岁数都不大，这里边呢，它有很多给你减分的因素，那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减寿，明知喝大酒不好我也喝，明知抽烟不好也抽，明知吸毒不好我也吸，明知道熬夜不好我也熬夜，那个寿命能长吗？ 就是 嘛，明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那不费劲吗？不错，明知道做点好事做点善事心情快乐，不错，明知道好的都不做，明知道不好的都愿意做， 这很多事儿啊都心里非常清楚哈， 都愿意 别人说都知道 都明白， 就是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那能长寿吗？ 真是哈， 明知道这个好的事儿做不做， 等病来了病重了回头再想想也来不及了哈。 是啊，所以这个人呐，不能无知。 对，这真是啊，这就是无知。 这无知，明知道好也不做，明知道不好我就坚持做。那说抽烟不好谁不知道啊，因为香烟都写着吸烟有毒，我就抽， 就是说吃夜宵不好啊， 半夜前吃夜宵，不没日子吃了吗？那不叫你怎么那么愿意吃呢？半夜也得吃，这就叫无知。等到要死的时候就像那寒号鸟似的，天都一晴真快乐真好啊，到处唱啊，等到寒冬一来的时候，我明天就雷窝，是吧？你咬我一今天晚上吧，你让我挺过今天晚上吧，我明天就雷窝。第二天天头一暖和，他又去唱去了。这人跟寒号鸟一样的人有的是。 你这养生啊，也得需要一定的这个忧患意识啊。 他都明知道我不雷窝，我就能冻死。你看，他都明知道我就不雷，都明知道我抽烟能抽死，我喝大酒能喝死，我明知道我就喝，我就抽。 这是惰性，也是观念问题哈。 就是这是人性， 人性。 这惰性属于懒，这个弱性，这种人性吧，它是消极的，享受一天是一天，等到有病的时候害怕了，害怕了晚了，就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之前我讲，我说我们家自己，我那二弟弟，我父亲，我说我懂啊，养生啊，保健呐、治胃病啊，防病啊，别得病啊。你看真要来病的时候，他知道害怕。那你早干啥来的呢？ 就是 那有那朋友，我说你看都脂肪肝了，严重的脂肪肝，又是糖尿病，肚子又梆梆硬，就我那朋友，我说不能喝酒了，那不喝多没意思，那活了还啥意思了，你不喝那朋友多不够意思。 这什么观点呢哈？ 你看就对不起朋友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上医院，在那医院的打吊瓶，天天住院，一年年住院，哪个朋友能陪着你呢？ 就是 你说你够意思了，那他们整就不够意思，还有你呢。 就是， 这不是观念吗？这不是无知吗？ 这是害人呢。 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傻吗？ 就是， 所以吧，人呐、谁都想健康，谁都想长寿，但是呢，人性的弱点就克服不了。就是觉得那吸毒多有意思啊，多好啊，多舒服啊，为了一时的快乐，失去了长久的快乐， 毁了一生哈， 毁了一生。哪是毁你自己一生呢？如果你真没了，孩子没有父亲呢，没有母亲呢，说没有爷爷，没有奶奶呀，这一家缺人了， 就是 如果你是到八九十岁要是走了也就可以了，要真要是三四十岁，你说你不坑人吗？不是你坑你自己呀，你是把父母坑了，把那个孩子坑了，把夫妻坑了， 对， 你坑了一家人呢。 所以说呢，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着想啊。 这话又说回来，这就叫自私。 对， 一切都为自己的感受，喝酒舒服，抽烟得劲儿啊，熬夜我享受啊，我打麻将我快乐呀，为自己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要是一切都考虑别人的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对， 你在家里就这么抽，家里谁那闻你的烟味都难受，你是快乐了，你说这一家人有多烦呢，有多不痛快呀。你就一根接一根的你就在屋里抽吧，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对， 这个快乐是短暂的，所以你就不能活时间太长了。活时间太长了，你这罪过就太大了。你像一个孙思邈活了142岁，为啥呀？宁静造福人类了，敬畏别人活着了， 为人民服务、 啊、为人民服务了，那就能长长久久啊。 对， 所以这个长寿啊 得替别人考虑哈， 得替别人考虑。 这也是一种爱。 所以古人呢、讲五府临门。啥叫五府？今天一说五府临门，你问吧，你随便问，啥叫五府？那五府是哪五府？ 对， 你问问有几个人能答上来？ 真是哈 那怎么今天的人连什么是府都不知道？那你忙啥呢？ 就忙钱呢，就认钱不认府了。 是不是？你看，你古人倒知道啥是五府，家家贴对子都写个五府临门。 对， 今天吧，那贴对子五府临门不写了，写宏图大展，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要钱不要府了哈。这就迷失了哈， 迷失。人家古人这个五府：一月寿，二月康，三月德，四月富，五月考宗命。长寿是一福啊，是最大的福啊。 对呀、 你活两辈子都赶不上人一辈子， 就是。 你看这多好啊，你没活几年没了，你就再怎么吃怎么喝怎么造，你还能咋的？有时候不是大吃大喝就是福， 对，是祸呢。 是祸， 很多富贵病啊，就这么吃出来的。 花天酒地不是福， 对， 他们就不知道，就长寿是福，健康是福，积德是福， 行善是福， 行善是福，无疾而终是福，这没病， 对， 老死的，这是福，是吧？这都不知道，就天天忙，没有一个不忙的，你找不着， 对， 那小孩上幼儿园就开忙，这小孩上幼儿园，你得学啥？你得背啥？ 就是更忙哈， 更忙，小孩也忙，小学生 学这学那的， 哎，这个学校学完了还得补多少课？ 这孩子呀也很累，现在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呼吁给孩子减负哈。 对呀、 说 大人忙，孩子忙， 从小忙到老， 这老人也忙，都出去打工去。你看农村，本来农村是个很悠闲的地方，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出民工了，家里就是把地扔给老人了， 空巢了哈， 孩子扔给老人了，这整个社会忙起来了。 那你忙，你要是乱忙的话呢，就是迷茫了。 迷茫了。这个一切都为财的时候，这就是迷茫了。 对，迷茫就会迷失啊， 迷失就会出 现 问 题的， 就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 问题严重了，那就不可治了。 对呀、就是这个要想长寿，谁都想长寿，首先不能迷失。 对， 什么叫不能迷失？就是你得知道我怎么能够健康。 分清主次， 你不健康，你那个长寿，健康非常重要。然后呢，积德行善，为别人，帮助别人，做好事快乐自己。 对， 帮助别人呢， 这是加分啊。 对， 这是给自己加分啊。 往上加分，你别什么什么都往下减分。 减分就是减寿啊。 减寿就是吗？ 嗯。 说为什么30岁就死了？他就老往下减呢，你总往上加呀。每一件都往上加分啊， 就积分哈， 积分积 德，积分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回报了哈， 积德了就积寿了嘛。 对， 你看，这就法则 哦， 这不叫科学。 对，像我们很多商家都有这个积分卡啊，这人生也得有一个积分卡呀。 对呀、寿命的积分卡。 对、 这个卡多重要啊！ 就是啊， 比你那个商店的、 VIP 了金卡银卡，比他们都值钱哈。 可是现在今天谁讲这个呀？ 就是， 一张嘴，我这个东西多少钱，就是你反正编了一大堆，你得买， 就是 我这样多好多好，那有啥用啊？有人以为啊，这个钱多了就是好事， 嗯， 钱多了有时候它是个负担， 对，累赘啊， 累赘，这钱一多了，他就买的东西多，买的东西多，你就得经过他，你经过他就得费精力， 真是， 你用去精力吧，咱这用多了。你用在健康上就少了， 人的精力有限呐。 用在帮助别人上就少了， 对， 就天天就你那些东西经纶不过来了，走到哪还得背子，不背子还惦念，还怕偷了，还怕丢了， 这心里老有个负担啊。 你的负担呢？ 它也是一种失衡啊。 尤其是好东西， 哦， 金银财宝，家里有金条， 就是 家 里人偷了哈 啊， 别被人发现了。 有那个和田玉， 嗯， 价值多少千万的。你说这心能放下吗？ 真是哈， 得整天这一路子。 嗯，就是呢，这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的就打破这个 平衡 了，人就不平和了哈。 他不平和了， 哦， 家里还有好酒，还有好烟， 就是 越有好东西越放不下， 这就是欲望， 欲望累赘，负担。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轻轻松松， 平平淡淡， 平平淡淡， 对， 咱也不吃好的， 嗯， 就粗茶淡饭， 嗯， 还啥病没有 啊， 咱也不喝大酒。 对， 咱也不抽那好烟， 嗯， 咱也不看电视熬那夜。 所以这个中医有句话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哈。 你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你看， 真是哈。 你说多好， 嗯嗯，人越平淡越好， 这就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平平淡淡就是法则， 对， 就是自然规律。 嗯， 有人还盖得像宫殿似的， 就是啊， 办公楼有的那个官员糊涂， 嗯， 那老百姓一看了不就生气吗？ 就是 生气不就骂你吗？天天让人骂子， 就是 你怎么就能快乐？你怎么就能幸福？你怎么就能长寿呢？ 对， 人举报你， 就是 天天骂你不举报你吗？ 就是 你天天给老百姓做好事， 嗯， 老百姓天天给你写感谢信。 对你哪怕住这个破瓦寒窑呢，哈， 对呀， 你心情也好。 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 嗯， 那得多少麻烦根子？ 就是， 就说这个长寿，怎么才能长寿？也得从治胃病开始。也得从心开始， 对，有些事啊得需要拿起来，有些事还需要放下去哈。 就是人的欲望 嗯 多的时候，麻烦就多了。 所以说这快乐呀，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哈。 对，这话就有道理。 对， 计较的少就快乐了， 嗯， 快乐了就健康了， 对， 健康了就长寿了， 对， 又回到自然法则上来 平衡啊， 平衡了。 嗯，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就我之前说的叫万物不自知， 对，他意识不到， 就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叫快乐， 嗯， 怎么叫能长寿，不自知， 对， 就说自知之明， 嗯， 人人没有自知之明， 不自知就不能自律啊， 你都不知道怎么为对，你怎么去自律去，嗯， 对呀，啊， 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嘛。如果他明白了这个喝大酒有益菌，眼睛看不见的那个阳气， 哦， 你要喝上一斤半斤的，把它搞酒泡上，天天搞酒泡上，就把它泡死了。 嗯， 把它泡死了，阳就没了，阳没了，光生阴了，孤阴不生，就得你死了。 这个喝酒还有这方面的弊端呢，哈。 就是 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喝酒伤肝伤肾，啊，有些人还说不喝酒伤心，哈哈，不知道这个喝酒对这个有益菌啊，我们的这个正气啊，有这么大的伤害啊。 你看，就是， 嗯， 因为他不研究，他不明白。 嗯， 他只知道喝酒，哎，朋友有意思， 就是啊， 是吧？ 所谓的感情义气，所以这个中国的酒文化呀，真是成也是他，败也是他。 对，他把自己的生命，他减去多少年，他不知道， 就是 这个他不知道。 而且不仅他自己呀，啊，这所谓的朋友都会有影响， 大家都害了， 要喝都喝。 对呀，啊，劝酒不喝不行， 嗯， 不喝给你灌， 就是 说，那有人会劝呢， 嗯， 那我跟你喝酒就不行， 嗯， 就没有感情。 嗯， 老怕你喝多， 不劝酒， 怎么样，差不多就行了。你看这 好人哈，这是好人。你平时喝吗？自己 有时候也喝呀。你看这个也做企业出身的嘛。 哦哦哦， 你说能为场合吗？ 对， 不明白的时候， 嗯， 也喝得醉醺醺的。 没办法， 没办法， 是应酬啊。 哎，没办法。 嗯， 但明白以后吧， 嗯， 就是咱们不是劝人家喝酒了， 哦， 就开始劝人家别喝酒了。那你要喝到医院里头，朋友还去伺候你不？ 真是， 是不是不得你妻子， 嗯， 你儿女天天在那块儿？把工作放下来照顾你，不照顾你那不孝啊， 嗯， 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嗯， 又天天照顾你，他工作没了， 真是哈，啊，这有人呢 他吃不上饭了， 有人呢听不进去，还得说你扫兴呢，扫了酒兴哈， 就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他这么严重呢， 嗯， 那他就不喝了吗？ 嗯， 喝呢他老想起这句话， 他即使一时没控制住，但他明白一个道理，他早晚有一天能记住。 对， 他慢慢就把它记了。 嗯， 他要是一下子就记，有的人记不了。 嗯， 但是脑袋有这个印象以后吧，他不忘，我早晚得喝死。他只要不忘这句话， 对， 他慢慢能改邪归正。 对， 嗯，抽烟也是。 嗯， 这个抽烟实际伤害什么？ 嗯， 你那个烟里边有毒， 尼古丁哈， 尼古丁不是主要的 哦， 里边的主要有害物质叫三四苯丙芘， 这挺憋嘴的一个， 这是科学检测出来的，命名的 哦。 不要我吧，不可能让它叫三四苯丙芘， 这是一个毒， 说多少遍你也不带记住的， 就是 我要就说我说那里有毒药， 嗯， 你就都记住了，那里有毒，有毒药，哦， 对， 但是呢，这个毒药是什么成分呢？叫三四苯丙芘。 哦， 这种物质呢， 嗯， 你一吸到体内吧，它细胞就接收了， 嗯， 你往里吸啥，那里头有益的有害的你都接收了，你只要吸到体内细胞就接收了吸收了。 哦， 你吃大米饭它也吸收了，你喝点毒药它也吸收了，细胞一吸收呢，它这个三四苯丙芘它就把那细胞给破坏了， 日积月累啊， 日积月累里边有毒素了，这个细胞呢就死掉了，或者是那个香烟里边这种物质，就说你父母体内的细胞有毛病， 嗯， 所以你遗传给孩子，夫妻精子卵子一结合，他俩有一个有毛病的，这个受精卵里头就把这个基因就遗传进去了， 嗯， 遗传进去之后，他一裂变，这个孩子就有这个病， 嗯， 这就叫遗传，所以你不能有不良嗜好。什么爱喝大酒啊，爱抽烟呐，啊，爱吃肉啊， 嗯， 就是这个饭是不良的。你结婚之前，你只要染上的，尤其是在吸毒， 嗯， 你的细胞就受伤害了。然后吧，这个细胞还没死，它的遗传下来的， 嗯， 分裂出来的都是带病的。 后代呢，再不良的刺激，它就越变越坏，越变越不好了，是不是？可能有很多这个严重的遗传病啊，就这么一代一代演变演化的呀。 对啊， 越来越重，啊， 就把你这个家族哈，越传这个家族的人越完，一代不如一代，黄鼠狼生杜丑，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真是哈，啊。有些这个从迷信角度哈，啊，有些人说这家犯说头，可能这说头就在这儿。 就是你可以不为你自己着想， 嗯， 你不能不为你的子子孙孙着想， 就是你得给你的子孙后人留个好根儿哈， 对呀， 啊，身体也是一种德呀。 就是这个德，它就 德很广泛的 几个方面， 就是，啊， 你连自己的子孙你都伤害了， 就是呢，你的伤害不仅就是说脾气秉性会影响啊， 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你的身体， 你的心态， 你的细胞基因， 你做的恶， 对呀，啊， 造的孽， 你作恶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好就会影响子孙。 你本身要是做了坏事吧， 嗯， 做了恶了吧，你对后代影响啊，后代一说那谁谁谁 是我爷爷， 这是一方面哈， 是吧？ 哎，就是声誉， 名誉， 名誉， 生理。它都有影响， 很多方面哈， 它都有影响。 哎呦，这个啥事就怕抛弃哈。 你光说长寿， 嗯， 你一说长寿就长寿了，它不是高嘴说啊，你说治胃病，上嘴唇下嘴唇这么一搭就治胃病了， 真是。 就是这些事儿吧，得研究 悟 研究透了，咱们明白了，不是不自知了，自知了，有自知之明的，明白道理了，我不做糊涂事儿了，它自然它就好了吗？ 嗯， 说这个。不自知的事儿，那就太多了。说光说抽烟挺好的，但是你不知道烟里头光说有毒有害，有啥害谁知道啊？说喝大酒不好，有啥不好谁知道啊？ 嗯， 说不好也不信，我喝不挺好的吗？ 嗯，就跟你刚才说那个化学物质啊，很多人不知道 三四苯丙芘， 就是 这个毒性大，那就把这个细胞不受你自身的酶控制，这个酶吧，它能控制出正常的细胞。 哦， 不正常的细胞它管不了了，这个有益菌，这个就是病菌病毒，不也是吗？你老用抗生素杀它，它为了逃避，你抗生素对它再不起作用了 啊，哦，一个道理哈， 它俩一个道理吗？它不在你这范围之内了，我变了， 管不了了， 你管不了我了， 嗯， 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不自知，万物不自知， 对， 它是有道理的，它为啥不人人得癌呢？就说人体内部就那个免疫系统里头有个监视系统， 嗯， 那个监视系统啊，就是受你大脑神经指挥的， 嗯， 整个神经整个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神经的， 对， 为啥扎哪都疼，就没有一个地方扎不疼的，就说这个网线把你全身布置的密密麻麻，哪块有一点情况都能传递到大脑，